在转微笑又变黄的从前带着多温柔背影原来爱可以 to be Not the least in 竟然掉上了你在不管的街道声音听不孤单的梦里 Not the least in 突然打动上了你那个转爱熟悉的眼睛在你用阿玛蒂写了封信给你前回的距离加了个三色镜你知道他的话语牵上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声音只有孤单的梦与玛德琳我的真爱抒情的任性玛德琳不思议突然打响了你在不过无间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梦与玛德琳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的真爱抒情的任性玛德琳见到声音只有孤单的梦与玛德琳不可思议我的在收了你的风景我的在收了你的风景 如果你是一片风景然后我这么的爱你被当作路过的感情不对我不会太着迷笨蛋我是在骗自己把回忆备份太多余太感人的旧电影太悲伤的坏天气我明明想忘记全世界却都在提醒我还想念你像呼吸一样简单的事情活着不能没有你我需要你的空气我还想念你像呼吸一样困难的水里拥抱不住的生命随时间沉默一点一滴心我还想念你太感人的旧电影太悲伤的坏天气我明明想忘记全世界却都在提醒我还想念你像呼吸一样简单的事情活着不能没有你我需要你的空气我还想念你像呼吸一样困难的水里拥抱不住的声音随时间沉默一点一滴

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

在我的心中荡漾，新的形状放在手上，放住它，我靠在你身旁，将眼泪都释放，也曾跌跌撞撞，也曾受伤，你的温暖是一扇窗，向天空都降下了希望。爱风一样，我最爱嚷嚷，在这个黎明时分，你给的我爱，它洗尽所有的泪痕，我的灵魂爱疯了，我最爱的人，一辈子不用转身，你的生长，在抚平所有的伤痕，感谢你为我淋了，寂寞让人彷徨，让人慌张，我不怕，因为有你的爱在我的心中荡漾，新的形状放在手上，在你身旁，将眼泪都释放，也曾跌跌撞撞，也曾受伤，你的温暖是一扇窗，向天空都降下了希望。爱疯了，我最爱的人，在这个黎明时分，你给的我爱，洗尽所有的泪痕，我的灵魂爱疯了，你最爱的人，一辈子不要转身，你的忍让，它抚平所有的伤痕，感谢无畏风浪。 送你给我哭泣的天，送你。

不在，你心中看得懂，你不是喜新厌旧，是我没有不在你身边。当你经过时候，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我，别太伤痛，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请就让我走，让我开始享受自由。回忆很多，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我并不懦弱，你比谁都懂，既然寂寞这会是我 聊到这个话题，所以说你遇到过哪些让你觉得很尴尬的事儿？这时候看到忘记我自己说，我和我的闺蜜的关系非常好，她给我她宿舍的钥匙，有一天周末我去她家找她，打开门一下撞见她和男友正拥抱在一起，哇天哪，这个真的是超尴尬的一件事儿，对不对？所以以后啊，到人家去呢，还是得先要敲一下门，即使你有钥匙的话，最好还是提前说一下，这样的话假如别人有一些隐私被撞见的话，好像确实不太好哈。这里是品杯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伟，我们明天见。 看着你慢慢的走过身旁，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感伤，当天色渐亮却泪眼相望，我的错无可原谅。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我无法抵挡也无处躲藏，这幕戏如何收场？我